南无大慈悲观世音菩萨，阿哈图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慈悲观世音菩萨，阿哈图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慈悲观世音菩萨，阿哈图萨玛萨布达斯。提毗娑婆伽瓦阿罗汉萨玛萨布达维迦。Charana Sampanno Sugato Lokavidu Anutaro Purisadamma Sarati Satta Deva Manusanang Budho Bhagava Ti Swakato Bhagavata Dhammo Sanditiko Akaliko Ehipasiko Opanayiko Pachattang Veditambo VinyuhiTi su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Uju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Nyaya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Samichi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Yadidang chattari purisayugani artha purisapugala Ese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Ahuneyo, Pahuneyo, Dakhineyo, Anjali Karaneyo, Anuttarang Punyakhetang, Lokasa, Tiyevang Buddhang Sarantanang Dhammang Sangang Chabikavu, Bhayam Va Chambitattam Va Lomahamso, Nahesatiti. So,昨天我们有说明那个破坏先知的过程，我已经有提到在破坏先知的过程出现长相，修行人能够超越欲界如世界的世界的思维，我已经有提到，可能没有在这里，欲界的所有的心，它一定有倾向往三乱，所以它的智慧，在阿毗达摩里面叫做小智慧，是无世界。的心，他的智慧叫做大智慧，因他没有散乱。究竟智慧就是涅槃的智慧，涅槃的智慧叫无量智慧。用世界的智慧来了解十无量心的修行，也对。这个修行的力量有大的帮助。如果没有定呢，心的力量不会那么明显。佛教，好像要度，要游泳从此岸到刚刚河的彼岸，要学游泳很好。身体要有力量，同样的道理，心需要力量来超越这个轮回的苦，如涅槃的那个甘露。我们已经有提到修十无量心，就是因为所缘是众生，所以它的作用是特别在众生界。不管修行人有定还是没有定，他用十无量心，他在渐渐在众生界烦恼会越来越少，因为这个习惯。 那如果要用四无两心从知心观开始入禅定，那禅定的境界是什么境界？就是所缘没有变化的境界。嗯，因为所缘没有变化，心也没有变化。嗯，因为所缘跟心没有变化，所以心才能够变成很强，有力量。那在定的情况，修行人练习不断的思维，一个境界，所以那个境界的影响在心里面就变成特别强。所以禅定在佛教里面算很有力量的耶。嗯，好像在不善心里面，如果我们有杀自己的母亲还是父亲还是杀生人，这种也一定在完成的过程会出现，因为它的力量很大。同样的道理，在善心里面如果没有办法解脱，在完成的过程如果有禅定的习惯，这个影响在心里面很明显，一定会出现。嗯，我们死的时候先身体很辛苦，后来那个四大融化，那一段时间完成之前有很激进的情况，在这个激进的情况先出现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注意，有力量的业。如果没有注意力量的业呢，出现我们的习惯，那个习惯就把握我们的完成的过程。嗯，那如果要用自心观入定，还没有用别的方便，好像阿那巴那念，嗯，还是编出来入定，那在破坏限制的过程，修行人改变他的所缘，对不对？嗯，你们有做这种经验，如果所缘变成明显，修行人过让心过从一个人物到别的人物，对不对？嗯，现在希望大家有做经验，渐渐要学抱着同样的心，在亲爱的人物的所言，在你们所以为是敌人还是你们导演的人的所言，同样的心，同样的感觉。嗯，有没有做这种经验？一点点。嗯，贝吉的表情有一点模糊有没有做这种经验？嗯，未来如果用功继续修，现在长修很短，没有办法把握这个境界，如果有成就，破坏限制的过程，那能够保持同样的心，在亲爱的人物，在你们导演的人物，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在外面等到那些导演你们的人物，你们能够马上记得，这种自心定，用它在外面不受你们的对象的烦恼。在这个情况下有 破坏现实的过程有成就。所以修行人在心里面那个自信观的影响就很明显，所以他也有了解破坏现实叫做在他专注心在里面，专注心在外面的人物，他喜欢的人物，不喜欢的人物，他能够用动扬的心，因为他的自信观的影响在心里面很明显。他也了解自己跟喜欢的人物，不喜欢的人物，中心的人物没有什么差别，他们跟一切众生也没有什么差别。在这个情况下，不坏闲置的过程有成就，那修行人能够学扩大他的所缘。这个扩大他的所缘第三阶段，就是从注意境的所缘开始扩大到十方无量世界的众生。菩萨的修行，如果要学菩萨道，就是菩萨的修行的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也是扩大所缘。菩萨修菩萨道呢，要了解众生皆是无量，法皆是无量，世界是无量，能度众生是无量，能度众生的方便是无量，这是菩萨的修行。北川的龙天就是特别强调这个道理，这样才能够发般若，般若的了解。般若的了解是什么了解？无因无量，因为无因无量，在心没有什么限制，心没有限制就变成清净的心，般若心。这个心跟十无量心的修行的过程当然很有密切的关系。十无量心是特别在所有的禅定里面，所有的如来禅里面，跟般若智慧波罗蜜的关系特别密切。也这个道理阿含经也有提到，在中阿含经贝蒂喜欢学阿含经，对不对？在中阿含经有一个阿达那嘎拉嘎苏达，有没有看过？哦哟，阿弥陀佛，阿达那嘎拉嘎苏达是地方的名字。好，我讲那个它的内容，简单的。阿达那嘎拉嘎苏达不是佛说的，是弟子说的。这里阿难多，佛如你圆寂以后，有一个很有修行的佛陀的弟子，在家弟子，叫班昌吉嘎。班昌吉嘎是一个木匠，不过他修行很高，他是第三国。 那个时候阿难多只是第一国而已，所以他的修行比阿难多还高，那个班禅一个木匠他佛圆寂以后，干圆寂以后，他问阿难多，告诉他你在佛陀的弟子是他的最近人，你会不会告诉我佛在的时候他是特别谄媚哪一个甘露门，来入涅槃？那阿难多回答，依照我的了解，佛在的时候他特别谄媚是一种甘露门，不是门，哪一个是一种？你们自己想。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禅定，十界禅定。第一、第二、第三，五十界禅定，他没有提到五十界。第四禅定，非相非非相，为什么在非相非非相的境界，所言不明显，所以不能够修观，可以修观，就是观有两种，伽拉巴 vipassana， anupada vipassana， 有没有学？伽拉巴 vipassana 就是了解五蕴，不过不分析他们的不同样的。不同样的命法跟事法、自相和功相。Anupada vipassana 就是每个事法跟命法很详细研究它的它的相、它的作用、它的先期、它的因因，这是南传佛教所用的道理。那在非相非非相定住戒是说明只有佛自己，连舍利弗连大舍利弗不能够修anupada vipassana， 因为所言不明显，只有佛他的心那么维系，他连在非相非非相定能够分别所有的心法，很清楚。那个不是重要。那现在他又提到七个甘露门，还剩下什么？四悲喜舍，没有提到阿那般念。是悲喜舍，为什么？因是悲喜舍的修行特别顺，涅槃的无量智慧，所言无量，所以顺这个无量智慧的境界，特别用北传佛教的说明，那个无缘，慈悲喜舍就是佛陀的境界。慈悲喜舍就是属于法身。法身没有什么心转。所以才会变成发现，不了解发现，法界， 那如果还没有得到禅定，要用自心观入禅定。如果有已经以前修禅定，禅定的印象在心里面很明显，那不管你们是选择哪一个适合的境界入禅定，很容易做。如果还没有禅定的经验，不习惯禅定呢，要如禅定用自心观，那一定要磨练稳定的注意在一个人物，没有办法在破坏现实的过程，因为改变所言入定。所以未来如果你们要用自心观入定，一定要磨练稳定的注意，稳定的感觉，稳定的心在一个人物。如果改变人物，那心的力量不够来入定。那入定的过程其实是不管哪一个所缘都是同样的所缘，都是同样的过程。所以不管你们是修阿那般念，还是是修遍处，还是是修不净观，还是修四无量心，要经过同样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最好的说明可以找到在一切实地论，就是究中心住，究中心住，Peggy有学好多次，你可以说明吗？内出定出，定出能内住定住，然后安住定住政府基金最基金，易经心，诃提伽罗提，然后萨玛迪亚提，三昧，sthapayati samsthapayati avasthapayati upasthapayati damayati shamayati vyupashamayati ekoti karoti samadhiyati。 梵文就是这样。那在现在我们是讲自心的修行，所以我说明这个道理关于自心的修行好不好，这样你们会知道怎么用自心入定。那在清净道论有提到四十种业处，在四十种业处二十二种业处，他们有培养常相的过程，十八个业处没有培养常相的过程。什么叫做培养常相的过程？先有巴里卡玛尼米塔、乌嘎哈尼米塔、帕提巴嘎尼米塔，三种尼米塔，三种相，四无量心那当然没有。三相叫做你第一次去相的时候，你开始注意相的对象，所以修行的对象的时候，他的形状、他的颜色不一样，他的了解不一样，你能够去他用他做常相的所缘，那 也不一样，你入定以后，也不一样，在比方说你修不净观，你开始是为头发等等，你去那个肉的香，那你肉的香很模糊，你有定，那肉变成很明显，红色在哪里，然后所以你用这个对象如定跟你第一次学这个对象呢，对象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在自心观那没有这个道理，因为对象是一切众生，所以这个对象是很抽象的对象，所以一定要了解你用那个人物来入定。不是虽然在定的情况心有光明，那个印象会很明显，不过这不是你的真的所愿，只是你的方便，所以不能够说他那个所愿开始学的时候跟成就禅定的时候是不一样，那开始学的时候重要是什么，我们已经有说明，保持心在放，心在修心的境界，修心的境界就是什么，在自心观，如修心的方便是什么，色愿，所以修行人念色缘来让境界明显，先他开始学的时候，因为他是用力量修，他的所缘的印象还不明显，所以还有很多妄想，对不对？有的时候会忘记所缘，想别的东西，再记得哦，我应该现在念所缘来调我的修行的境界清楚，对不对？那如果修行人能够保持他的境界，他的心开始了解，他离开所缘，不应该离开所缘，他要还到他所应该思维的所缘，这个叫做等住，等住，因为住在所缘已经有相续，那如果留在所缘已经有相续，慢慢他会感到你这个修心的好处，如果他能够感到这个修心的好处，那他开始用功，用精进，因为用功用精进，所以慢慢能够感到比较舒服，所以因为感到比较舒服，所以他的心每次离开所缘，他马上会知道， 因为心求快乐，它要舒服，对不对？那最后，因为它有克服第一障碍，在一切是第论，什么是第一？第一锅懈怠，谁处理懈怠？四个端心，哪一个四个端心？心、意、精心、清安，四个，这个次第也很重要。心是第一，没有信心，那不能够安排心在修行的境界。即时论是说明心为prema宗教的爱，特别为四无量心的修行很重要这个道理。心叫宗教的爱，这个概念比较靠近其实西方宗教。不过信心的根本意思是 okapana， 什么叫 okapana？ 安排心在所愿。因为能够安排心在所愿，所以心有欲，发欲管理这个所愿，因它有发欲，所以它能够精进，因为它能够精进，它能够感到清安，所以没有懈怠，在清安的情况没有懈怠。如果心有昏沉，那没有清安。因为开始感到清安，所以能够放松，心很凉，开始觉得舒服，所以念力能够承受。所以心的印象，执行观的印象就变成很明显。所以心已经不离开这个印象。在这个情况下就能够处理烦恼，处理昏沉跟调剂。那如果清安变成明显，调剂已经足的调剂就不见，只有还会有足的昏沉。如果心比较靠近定，它比较不会有足的调剂，因为它已经靠近什么的心。不过它定的心是深的心，它是靠近有分心，所以比较容易昏沉。你们一定有做自己的经验，定比较好的时候，没有杂念，那容易昏沉，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心靠近根本的心，在根本的心有种很多很多种子，什么种子都会出来，如果不保护自己的心。 Tapi putai pegi. Na ruko nengko ye gefu zhege hun chen de qing xiang, na kei ru hen ji jin de jin jie. 所以这个寂静的境界就真知变成很明显，每一个新的清香闻昏沉还是调剂很容易发现。如果修行人能够得到这种情况，那个心的自心观的影响很明显，他已经如果有烦恼让这个影响不明显，他马上能够当下处理。怎么处理？用一切是涤纶的道理，有心有昏沉的倾向，他怎么处理？用认知跟舍。如果有有调剂的倾向，他用认知跟舍。Peggy 不记得，记得好啊。 我记得有关你讲的是清净道论呢。 我讲的是一切是涤纶，现在。 就那个。 九心咒不是在清净道论。 九心咒是一切是涤纶。 嗯。 可是用那个平衡的，好像您刚刚用那个分正调举的平衡的哈。 不是平衡。 就是对峙的。对峙的。 对峙是依照一切是涤纶是认知。跟如果舍还是舍。 我以为是举相。举相还是 举舍。 那是举舍。 跟答案很近。 好像一些是跟你讲的举舍。 没有关系，重要是了解这个道理，这是哪里无所谓。 举是停止，只是举舍，举是举起来，舍就是舍掉，舍。就是你调举的时候要用 脚 舍掉。 你是那个居香跟舍香，那个你是讲，那个当然有关系，四种香，知香、居香、舍香。好啊，那现在如果真知有成功有成就，马上能够发现所有的烦恼，那就要练习平等的精进。平等的精进练习，那心能够变成完全寂静，足以寂静。结果如果处理那些太用功还是不用功的不平衡，那可以直接体会一静心的境界。如果多多练习一静心的境界，那可以入三昧。在三昧的情况，心任因而留在他的境界。这是三昧的情况，在这个情况下就入定。这个情况在静心定的过程还会有断，在 安住定已经没有断，所以心不离开他的所缘，虽然还会出现微细的妄想，这个妄想不会影响心离开他的所缘，所以心能够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渐渐依照他的意思连整天两天在动摇的所缘。嗯，这样如果修自心，那个自心相在心里面就很明显，所以在什么情况下你需要他，他马上会出来。可以依照你的需要处理所有的烦恼，因为习惯思维这个印象用定的心，所以这个心就很有力量，它能够处理在每天的生活中所有的清观需要自心观，那自心观马上出来，修行人思维自己的一切众生在快乐里面，虽然他们生气他不管，不受影响，他完全如他们在快乐，他自己在快乐，不受别人的烦恼的影响。要不要这样学？那这就是简单的说明，磨练心在来如常定，要这样学。那第三阶段就是过大所缘变成无量。如果已经有常定，那在常定里面，所缘一切众生是在哪里？是在十方里面。一切众生依照论点归纳为十二个所缘，这个十二个所缘我明天就会讲，今天因为好像多半东西还自心观的印象不是很明显，所以继续自己所缘破坏限制所缘，然后磨练稳定的心在一个人物。明天我就讲怎么过大所缘，如果有常定过大所缘，因为十二个所缘归纳所有的众生，他们是在十二他们是在十方向里面，那十二十变成120，还有十烟那变成480次如定出定，因为每次改变所缘要出定，再如定出定，如定出定如定，那这个是转动的联系来让心很柔软，因为如定出定，如定出定，如定出定，很快一秒入一秒出，一秒入一秒出，这样联系心变成很柔软。那明天我们讲这个怎么依照次第过大所缘变成无量，怎么修，今天复习从自己所缘破坏限制，然后加一个人物磨练稳定的作为。这个人物最好要选择一个人物，好像母亲还是父亲不太适合，因为我们是为母亲父亲，一定还是亲属一定会像他们的弱点，对不对？所以最好用 一个你们比较容易能够尊敬的人物，因为你们不够认识他，还是因为他很有名，这种人物好，然后这个人物他有一些功德，他要获得，就是第二条件，他要最好动心的，因为你们要留长的时间在他的脸面，观想他的脸面，所以如果是为男众女众，为女众男众，那些贪欲的习气会出现，避免这个贪欲的习气出现，最好选择动心的人物，好啊，那个人物要活的，如果已经死了，虽然能够用它培养稳定的作为，不能够用它入定。未来如果你们有定，你们可以自己做纪念，了解这个道理，我不要讲一些理论，做自己的纪念最好，反正死的人物不能够用入定。用阿毗达摩的道理，他的有分心已经改变，所以没有办法用它。会干扰他，怎么会执行过的？ 用他有分心。 你也太多妄想。心的力量是不可思议，因为现在的人模糊过你心的力量，所以不容易。了解佛法的道理，都是心造的。好啊，那今天那么多，我们一个小时打坐，然后有需要的话，可以来消餐。 我可以问一下啊，你现在今天要找一个固定的所缘嘛？那昨天前天的他要不要也要重复再练习？ 最好每次东阳的次第，东阳的任务，这样心会习惯。 对，我就说像昨天前天我们练习的时候，首先要练习亲爱的人，然后亲密的忠信的敌人，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要先祝福自己，先祝福自己，然后再亲爱的，那这一部分要不要重复再练习？ 要当然要， 然后再选择一个尊敬的人去观想， 没有错，一定要。 那如果不喜欢的那个 group 都不成功的话，还可以到下一步吗？ 那个不是下一步，这个严苛的说还是属于不坏限制的国家。 所以还是可以选一个特定的人练习。 可以。 你说要观想一个尊敬的人，就是 观赏他的脸呢，还要观赏他的事迹呢？ 他的脸， 就脸 就好了，大概到这里。他的脸也微笑，很放松，好像观世音菩萨这样，帮助你的定， 那不用去想他的种种的做的什么事情。 那当然不要，那个是妄想，你只是用它来入定而已。如果你想它的过去的事情，就是妄想。了解所缘是一切众生，你只是用它来培养稳定的心。如果心稳定，感觉稳定，你不需要它。 哦，就不用一直看着他的脸，觉得稳定的时候就。 平常如果你的定好，那他的脸也变成很明显。定不好，那他的脸面也不会很明显。如果在家里可以继续修，那你们可以用照片先。张开眼睛看，然后关闭塞眼睛，也是帮助稳定的注意，稳定的注意是稳定的想的条件，稳定的想就是正念的条件，正念就是定的条件，一定要了解这个字体。阿弥陀佛，那我们打坐一个小时，小小利润，多多修，这样最好。 我能不能够把他的影像放在我腹部丹田布局，然后观看？ 单电 看在丹田上 试试看，如果你能够做那好。当然，那当然，当然呀。那这不然呢？他怎么能够继续留在你的心前面？ 四个月算住宿哈。